象征性的意义，譬如像由苏轼的咏雪那些开始，一路到我们的这个长亭节楼，和大家依依惜别，所有这些的视像的形式和表达的方式呢，都是非常之中国的。这些这么寓意的形式呢，是确实是需要我们需要一定的向世界人民的解读。因为中国人民在过去的百几年、二百年呢，在世界很多国家因为中国的贫穷积弱，加上他们给我们很多特殊的很妖魔化的形象，譬如像在美国的这个一百年前、百零年前的电视剧，那些戏剧里面、形象里面，都是表现出一些这样的很古怪的世界其他国家、西方世界觉得不接受得到的，长长手指甲啊，戴着一顶清朝的帽啊，着那些衫啊，那些胡须 啊等等，都是被人哋一个咧，即系好古怪的、好唔中意嘅印象。咁啊，呢种情况直到最近啊，就算两三个月前，都仲有啲摄影家啲，仲系华裔嘅摄影家添，吓、佢以为西方人是这样看中国的，所以他将我们的很多女士的形象呢，虽然是为这些奢侈品卖广告的，但造成的形象呢，亦都是呢我们同胞觉得不是很接受的形象。当然这些呢，一时之间要慢慢改变大家对我们的看法呢，在美国充分捻住个话语权的情况底下，要想改变都是需要时间，需要好大的投资，需要全世界的华人，包括当然主要就是国内的我们的同胞，用好多行动，好多的良好的习惯，良好的生活方式，去逐步展示一个现代文明的中国社会的形象。咁呢啲都係需要時間，所以呢次冬奧會係顯示咗呢個中華民族嘅呢個温柔嘅一面。2008年嗰次係顯示我哋嘅復興嘅一面，嚇好強勢。呢次係顯示我哋已經好穩定啦，所以我哋好温柔咁顯示我哋自己。如果你睇一睇啲所有嘅科技數據咧，2008年嘅時候咧，我哋仲用大量嘅國際嘅世界各地嘅優秀嘅產品，唔係中國自己做嘅。但係今年呢次咧，基本上90%啊，都係用中國自己嘅科技發明同埋我哋嘅產品、我哋嘅機器、我哋嘅技術，嚇特別喺地下嗰個全世界最大嘅 LED 嘅嗰個屏幕啊，呢個就係更加顯示我哋嘅高新科技，以及成个喺鸟巢上面嘅种种嘅表现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当中有好多咧都系我哋高新科技嘅表现嚟嘅。咁所以我哋国家经过呢个冬奥会，有几亿人参加咗冰雪运动。冰雪运动呢一种系一种比较奢侈嘅运动嚟嘅。一个穷的国家、装备不够的国家、设施不够的国家，是很难这个做到一个好像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会。所以我们一步一步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新形象、新的这个文化的阐述，这个都是需要时间慢慢来。啊啊，在这个这样的情形底下呢，我觉得我现在手头上有两篇特登摆咗喺台面嘅两篇嘅资料呢，觉得好有意思嘅。我发觉我最近呢一两年呢，可能好多老朋友都觉得我嘅讲嘢嘅方式方法係有所转变嘅。 係從非常之温柔嘅好好持平嘅態度咧，轉到而家咧，似乎有啲咧對美國嘅表現咧係有好多嘅不滿嘅表現。咁我都自己細心思考，特別待我閱讀啲資料嘅時候，我都諗下啊，我應該點樣正確看待中美之間嘅呢種對峙嘅關係咧？咁嚇呢個係一個重大嘅歷史轉折關頭，嚇等於過去幾百年，中國從強勢開始轉向弱勢嘅時候，我哋一路就走下坡，線到去1940几年上個世紀，咁而家開始又踩翻上嚟，咁呢個過程啊，係一個複雜嘅起落嘅跌宕嘅過程。喺呢個過程裏邊，世界各國有人好理解，有人好唔理解，有人好對我哋好敵視、好妒忌、好仇視，有人都好諒解我哋嘅發展同埋我哋嘅進步。咁好多個報道都係唔同角度嚟陳述嘅，所以我覺得咧，都係讓自己能夠平衡啲係最好。 盛世华章耀香江，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美军第八集团军撤到三七线附近，总部设喺黎州，汉城沦陷。华盛顿要求麦克阿瑟给予解释，麦克阿瑟会唔会帅位不保咧？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讲到采用各种资料的平衡呢，因为每一种资料的来源呢，不同很多年前那些信息的来源的那些生产者呢，他自己都很注意要平衡，同埋要做核实的。但是随着这一两年呢，就會出現咁嘅情況，大家要搶時間、搶分、搶秒，咁好多嘢咧，係有意嘅呢個傳播啲錯嘢，亦或無意地冇核實造成傳播啲錯嘅嘢咧，就混埋一齊啦。咁所以變咗好多信息咧，我而家嘅做法就只能夠睇下佢來自邊個來源。啊，譬如好似來自 CNN 嘅、BBC 嘅，咁我知道咧呢個來自英美嗰邊噶啦。咁啊，你都唔可以期待佢對中國有太多個好話會講，嚇。咁啊，十句裏邊九句係婉婉轉轉咁抨擊你，一兩句好似平衡一下呢啲説話會有。所以我自己攞呢啲資料嘅時候，我自己都十分小心。咁當然有啲咧就唔需要小心嘅，因為佢只係報道嗰個事實。譬如好似舉嘅例，我而家手頭上有一篇我相信喺拜登政府嘅國情之文裏面咧，都會即係談得好詳細嘅啦。不過呢一篇嘢咧，我就覺得係好值得我哋講嘅嚇。佢呢一份嘅國情之文裏面所包含嘅一啲印太戰略報告咧，就提出一個對中國嘅十大行動嚇。這個十大行動咧，就係、是、完全地針對中國嘅。咁啊，嗰、那個我嘅手頭上呢個消息係 BBC 嘅2月16号嘅嚇。咁啊，呢份報告咧就列出美國對中國十大印太行動嘅計劃嚇。包括從根本上要改變中國周邊嘅環境，即係要造就一個層層包圍住中國，對中國製造一個不友好嘅環境，去有利於美國壓抑中國嘅發展。嗱，咁當你會問啦，點解中國嘅發展美國會好似咁深仇大恨咁樣咧？咁啊，好多種講法啦。其中一種講法就話，這個美國喺呢、這個即係路嘅 美國政府前幾屆的美國政府感覺到咧係被呢個中國嘅戰略欺騙，咁尤其是布殊政府嘅時候，啊，咁老實講，布殊政府嘅時候亦都所謂欺騙，即係話咧佢將焦點去咗中東，咁以為中國呢度冇問題啦，以為同佢好老友啦，咁於是咧就去咗中東，咁啊結果咧中東搞到一身散，咁而家咧哦原來咧中國又復興。然之後，中東又出現咁嘅情況，所以佢覺得誒俾中國呃咗，咁所以咧係有好多嘅美國嘅戰略家同埋戰略嗰啲情報分析人員咧，係帶住好大嘅呢、这個好特殊嘅情緒啊嚟睇中國嘅問題嘅，咁所以佢哋覺得咧，好啦，到現在我哋冇辦法去改變中國啦。而家我哋系要塑造中國所處嘅戰略環境，讓佢步步為艱，即係每行一步都要棘下你中國啊！無論同中國有關冇關，都要製造好多問題，使到中國唔係咁舒服。咁呢個咧係呢一份所謂戰略報告嘅明確提出，係嘛？咁啊，呢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先生、蘇利文先生啦系喺過去好多個月啦，乜嘢場合都好，嚇佢話拜登政府咧已經唔希望喺根本上使到中國嘅體制有所改變噶啦，咁啊而家只能夠承認佢嘅體制存在，同中國共存啦咁，但係要使到中國喺亞太嘅處境呢、這個係步步為艱嚇，塑造佢喺中國嘅亞太處境嘅不方便，呢、這個不利於中國嘅發展嘅亞太處境。咁啊，所以你哋會見到，美國嘅政府、美國嘅國務院，基本上可以係一個同中國反宣傳嘅部門嚟嘅。啊，咁當然美國政府呢啲做法係幫助咗全世界嘅人民睇到中國嘅一步一步崛起，一步一步發展，就等於我自己喺南美洲呢個阿根廷。我先知道華為。我去南美洲阿根廷嘅時候咧，當地嘅人同我講話咧，呢座就係中國嘅電信公司叫做華為，而家成座大廈都係佢哋嘅咁。咁我嗰陣時都係第一次聽到華為，呢個係幾多年前咧？係五六年前嘅啫。咁你諗下，我原底就係一個唔係好了解電信嘅嗰啲硬件軟件情況嘅一個人，嚇咁。都是在海外才知道我们中国华为在世界上的影响这么大。啊、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影响大呢，亦都是因为美国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时时讲、啊、不同地方都要讲，都是要讲到大家呢看到中国是一个巨人为止。啊、老实讲、哇，中国是和平定不和平。无论我哋讲几多都好，人家系咪咁接受你呢个形象呢，就确实系呢个唔系由我哋嚟决定嘅。吓、啊，好似呢次我哋澳东会都系非常强调和平吓，同埋咧团结发展。但系人哋会唔会认为中国就系要和平会团结发展呢？咁如果你谂下百几年前所有嘅漫画。对中国的很多的攻击，在那时候中国毫无国际动作，只是一个古老沉睡的东方大国，尚且想尽一切办法去污名中国的形象，污蔑中国的形象。我记得在欧洲的很多历史书的漫画里面讲到中国的时候，那时候的中国有什么能力去讲到复兴啊、发展呢啲嘢咧，只不过系一个大嘅古老国家，尚且会堆砌好多不必要嘅罪名喺中国嘅头上边。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中国呢个巨大嘅国家要复兴，佢必然会带嚟所有嘅周边嘅波涛同埋涟漪，呢个系冇办法去回避嘅事实。我哋中国。政府、中國的執政黨、中國 嘅所有駐外機構唯有沉住氣，嚇、啊、呢、這個作出最堅實而溫和嘅反應。咁呢個咧係要等時間去回應嘅。咁所以如果睇到拜登佢呢個亞太戰略報告咧，你就會知道嚇佢嘅整個立場就係認為印太地區啊面臨越嚟越多嘅挑戰。所有的挑戰啊，來自中國的挑戰。美國認為中國正在結合經濟、外交、軍事和科技術力量，尋求在印太地區佔有勢力範圍，企圖成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大國。那我就問一句啫，那為什麼世界上只有美國可以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大國，而第二個人要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大國就不行呢？咁我就覺得呢個顯然呢就冇乜道理可講㗎啦。如果你諗到百幾年前我哋咁樣嘅，即係以李鴻章為代表嘅中國人，俾人打到趴喺地下度，一口都係血，要趌起身啊，係咁嘅呢個爭取自己存在咋，已經呢係咁多污名啦。何況今日已經係成為一個咧，即係的確係世界第二嘅經濟大國，同埋咧好多方面已經直接追近美國，達到美國嘅 GDP 嘅70%啦。嚇，咁仲有咧，其實如果從消費嘅數據嚟講咧，可能已經係1:1美國噶啦。咁所以當然佢哋覺得係唔舒服。嚇，對於呢個佢哋一向描述成咁可怕嘅小眼睛嘅扁鼻嘅呢啲咁樣樣嘅華人，點解會而家世界上咁樣企得咁高咧？咁佢呢個情緒咧，我哋都覺得係可以理解嘅。

咁就係受到冧樹影響，大埔公路沙田嶺段來回方向近桂園啦，而家係實施單線雙程行車，駕車人士啦，請你盡量改用其他道路。咁因為咧現時來回方向都係交通擠塞，往九龍方向龍尾排到沙田花園，往沙田嘅車龍咧排到九龍水塘。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最后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在秀茂坪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往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的部分慢线是暂时封闭。就是因为有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的部分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讲个传播风险，其实最危险会令到市民受到感染就是你身边感染了一些人士。咁如果是有人咧，佢系譬如除口罩食烟，或者佢佩戴口罩嘅时候咧，咁戴得唔好，咁你见到两个鼻孔咧，呢啲先至系最高风险嘅地方。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大家听完新闻，咁啊，嗰个印太嘅战略报告咧就讲，佢话拜登政府打算喺未来12到24个月，吓，佢3月份呢个工呢个月二月底嘅时候公布呢个报告嘅，吓佢话要喺12到24个月内展开10个大嘅印太行动计划，吓要做咩咧？佢要主导印太嘅经济架构，要提升美国喺呢个地区嘅威慑力，加强东盟东协嘅团结，支持印度持续崛起嚟牵制中国，成为区域嘅领导地位，吓要打实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吓要擴大對日韓合作，嚇咁呢啲咧就係冚唪唥都係一個咧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嘅包圍圈。嗱，過去第一島鏈、第二島鏈一路鎖埋中國度，咁我哋好，我哋香港或者我哋好多國人都唔知道有所謂幾條島鏈嚟鎖中國呢個問題，嚇，因為中國呢個巨人要起身啦。嗱，咁如果我諗下喺百幾年前嗰啲歐洲嘅漫畫，就係中國呢個巨人就俾《格列佛遊記》裏邊啲小國，即係歐洲啲小國，大家用繩一齊嚟綁住佢、鎖住佢，嚇，因為呢個係一個巨人嚟嘅咁。嗱，咁呢啲咧，童話故事嗱冇所謂啦，但係將佢就代入咗去呢、這個我哋中國度啦。咁所以，要喺24个月内做到咁多行动，咁你可以讲话咧，由今年而家第一季度开始，可以讲话每个月你都会有新嘅情况出现，新嘅压力、新嘅压制出现，新嘅对中国嘅攻击嘅出现。咁啊，我谂我哋全世界嘅海外嘅同胞，我哋华人咧。 都要有心理準備啦，因為唔會舒舒服服咁樣大家講好話嘅，冚唪唥都係負面嘅説話嘅，咁啊佢哋就咁講，佢話1979年同中國建交之後，本來對中國長期實施接觸政策，但係呢個政策近年嚟備受質疑。嗰啲反對呢個政策係認為，美國自老布什時代就對中國有所誤判，誤以為中國未來嘅制度發展係可塑嘅，能夠引導嘅，因此就俾中國有好大嘅空間，經濟發展嘅巨大嘅支持。嗱，呢句説話咧，我哋熟悉經濟人就知道，呢個唔係單方面嘅支持嚟嘅。中國人民呢四十幾年嘅青年人嘅血血汗汗，我哋嘅資源嘅破壞、環保嘅破壞，造成美國同埋西方世界幾十年嘅通脹嘅低，人民享受緊中國提供出嚟嘅呢啲咁嘅物質，我覺得咧就係公平啲講，我哋付出嘅代價係極之巨大嘅。咁當然而家要平衡翻，又有咩奇怪咧？嚇！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好似講成咧係對我哋單向支持咧，這個唔係事實啊。咁佢話從2018年開始，即係2018年開始，中美貿易摩擦加劇，軍事科技各方面矛盾加深，兩國關係就跌進咗冰封期啊。拜登係好大程度延續緊特朗普嘅對華政策，佢傾向於聯合世界上嘅盟友嚟抗衡中國。不過好彩呢啲盟友唔係好多，除咗四眼聯盟，我而家唔用眼咧，因為新西蘭唔係幾有興趣參加佢呢隻眼，所以呢個四眼聯盟加埋日本之外，我諗其他國家話好積極參加都唔係咁啊。韓國最近嘅動作咧，亦都同選舉嘅有關睇將來變化點。但總之嚟講，唔覺得美國能夠團結好多嘅盟友嚟去咧集中對付中國咁所以整個亞太區嘅呢個戰略嘅發展同埋對抗咧，我相信。今後正如佢講，24個月裏邊係沒完沒了噶啦，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嚇。咁啊，但係呢啲心理準備咧，大家可能將個注意力又去咗東歐嗰邊啦。咁啊，我亦都有啲聽眾特別問我，點解東歐嘅情況會係咁？佢哋覺得個情況好似好複雜，究竟想點咧？究竟美國、俄國、中國係各自有咩意圖咧？咁德國、法國有咩意圖咧？咁呢個就牽涉到整個歐洲嘅同俄國嘅國際關係，牽涉到歐洲同美國嘅關係，亦都牽涉到歐洲同中國嘅關係。其實，如果我哋讀下春秋戰國時代，我哋嘅呢個合縱連橫嘅嗰啲嘅策略，而家其實就係全世界重新分裂翻、重新組合翻、重新喺處咧呢個揾 partner 去咧找尋自己最大嘅利益，各自有所合縱、有所連橫。咁呢個咧，即係而家歐俄中美四方面嘅狀態，咁呢個狀態究竟會點樣演化落去咧？會唔會燒成一個大嘅世界規模嘅巨大嘅衝突咧？我哋唔敢講話一定會，又唔能夠講話一定唔會。因為你睇下上個世紀嘅兩次世界大戰，都係拗下拗下拗下咁拗出嚟嘅，最主要就係咧後邊嗰啲利益嘅持份者各自有自己嘅取態，其中最大嘅取態咧，我相信就係石油、金融、軍事呢啲巨大嘅集團。他們的利益的需要，因此他們擁他們各自的國家在整個地球上、歐亞大陸上面很多的博弈，但願這些博弈不要燒成一個影響全世界人民的福祉的世界級的大規模的衝突，但都不能保證，唯有全世界的人民都記住和平是我們世界人民的願望 好，咁啊，讲和平呢两个字，我知道呢几十年嚟，好多人都已经冇乜印象噶啦。吓，呢个和平呢两个字嘅重要性，吓，呢个我系潮州人，自细听我妈讲，吓，呢个讲到和平嘅重要性，讲到我哋香港嘅处境，咁当然佢唔系一个理论家、政治家，佢只不过一个街头卖嘢嘅人，去话俾一个佢嘅仔孙听，啊，和平好紧要啊，啲炸弹掟落嚟死好多人噶，咁吓，咁我相信而家咧都唔系炸弹掟落嚟死好多人咁简单噶啦。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估到方恒之会来到海边，两个人都好感慨。方恒之预祝简爱一定要幸福，他想最后一次抱住简爱，而简爱亦都冇拒绝。不过在远处的朱丽叶就看到呢一幕。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好啦，咁呢度咧又有一篇资料好有趣嘅，好奇怪嘅就系呢个喺联合国嘅一次大会里边，呢、這个系2022年嘅2月中下旬嘅一个联合国一次大会。联合国喺纽约嗰座大厦，如果大家有去参观过，有去各个会议室度喺门口经过望下，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联合国咧，佢真系将自己确定系全世界人民嘅地方，所以个个都系联合国嘅主人，因此人人都可以入去四围框。咁啊，睇下嗰个会议室啊，喺度倾紧乜嘢，嗰、那个会议室倾紧乜嘢嘢。你會覺得係鬆鬆散散，即係好唔係好嚴肅，唔係好認真，唔係好緊張嘅嚇。咁、啊、我嘅印象當時就係咁嚇。容或我嗰陣時可能去睇咗啲唔係咁嚴肅嘅議題嘅會議，或者唔係咁多國家參加。總之你就會覺得咧，好多會議室都可以裝裝下，裏邊究竟做緊乜嘢嘢嘅。咁啊，最近咧。呢、這個聯合國有一個提案，我對於呢個提案咧係非常非常想引起注意嘅。我一睇到咧，覺得即刻要想辦法同我哋嘅朋友分享嘅。啊，咁啊呢個提案係中國提出嚟嘅，但呢個提案嘅奇怪就係佢遭到俄國、美國、印度，甚至一向都幾支持中國嘅以色列嘅否決嘅。啊，咁啊～呢、这個點解會咁多國家都否決中國呢個提案呢？咁我想將呢個提案咧攞嚟俾大家睇到。佢話呢個提案係咩呢？係叫做《特定常規武器公約》。《特定常規武器公約》喺聯合國嘅審議大會上，中國呢一個嘅提案，嚇、这、呢個。连俄罗斯、美国、印度联手冚唪唥一齐提否决，咁究竟中国提出啲乜嘢咧？咁吓咁啊！如果我俾你哋估下咧，可能好多听众都估唔到中国嘅提案系乜嘢。咁啊，你哋自己估下啦。如果你暂时唔听字，睇下我个提俾大家听嘅个提案系讲乜嘢。嗱，呢个提案咧。就是 中國提出了對殺手機械人，殺手機械人即是那些機械人，但是它是可以完成殺手殺人工作的機械人的研發，建議進行限制，即是限制不要研發那麼多殺手機械人。它的目的就是說，為了限制機械人在軍事戰爭領域裡面的應用，應該在研發方面就作出嚴格的限定。這個提案呢，提出來就是說，任何戰爭場合不可以使用殺手機械人，由於這樣所以就研發都要受限制。這個如果我們這樣聽，很容易理解的，即是等於聯合國的這個生化武器的限制、核武器的限制，這些大量殺傷力的死人好多的這些這樣的限制，是一個這樣的問題。那這次中國提出呢，就是常規武器裡面研發一些 AI 智能的殺手機械人，應該從研發的時候就開始限制。請大家注意，中國已經是 AI 和這些各個機械人這方面呢，是世界最先進水平的了，不是第一，跟美國都是叮噹碼頭的了。此外其他國家呢都不會太多，日本會好一點，德國會好一點，其他呢基本上就是呢不是那麼領先的了。中國提出說要限制殺手機械人的研發，其實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中國呢知道，如果不在研發階段就開始限制，大家放手來發展的時候，將來就會出現機械人 AI 的這個發展的問題。 AI 的發展問題就不只是機械人殺人的問題，就可能逐步會演化成對人類的反控制問題。因為在用到機械人在戰場上的時候，一旦機械人的智能發展到它不服從命令，它調翻轉頭製造混亂的時候，這樣的時候就又是政治事件，又是這個法律事件，什麼都會出的了。所以中國就建議在研發階段聯合國就應該給予限制。結果呢就這個好多國家都反對，咁啊反對嘅原因咧，其實就好簡單，我相信就認為，哦，你中國樣都領咗先啦，你而家話唔准我哋研發，我點知啊？你咪做咗好多喺樹，然之後到時咧，我哋就唔喐得。嗱，咁呢個就亦都牽涉到好似環保問題咁啦。你而家要限制非洲國家唔准呢樣唔准嗰樣，你又唔補貼非洲國家喺環保問題嘅呢個所需要嘅付出。咁你叫佢哋非洲國家就唔准搞呢樣，唔准搞嗰樣。非洲國家認為你已經行先啦，你污染曬個地球啦，你啲先進國家，然之後嚟轉頭，而家叫我哋落後國家唔准乜唔准乜，公唔公平啊？咁嗱，呢啲咧又係屬於呢一類嘅爭拗。嗱，不過就覺得有趣嘅就係已經開始將機械人呢個問題，殺手機械人已經定義成一個咧。在戰場上可以使用的了。我相信呢，可能科學家那些工程師是早已經知道呢，這種情況是有百利而無一害，而這個沒有一個害處的。如果有相應的法規去限制它的話呢，是對人類是有好處的。他說畢竟人類有朝一日要進入去全面機械人的時代的時候，究竟怎樣去控制得住機械人對世界的影響呢？這個本來就是一個這樣的問題。所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提出，希望聯合國和各個會員國在關於殺手機械人方面加強溝通，以期快速達成一個各方面都滿意的結果。 咁啊喺呢个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嘅审议大会上，啊好多国家对于限制杀手机械人嘅研发嘅议案啊，就表达咗肯定同埋支持嘅，特别嗰啲稍微落后啲嘅国家。但系先进科学技术呢个国家，类似印度啊、以色列啊、英国啊、美国、俄罗斯就反对吓，咁结果咧喺联合国大会上咧呢个提案就被否决吓，咁啊呢个所有嘅呢啲所有杀手机械人，我谂大家最深刻嘅印象就系喺啲美国电影里边睇到嘅嗰啲机械人啦吓。咁啊，佢哋能够執行好多好多危险嘅生化任务，好多危险嘅化学任务、核任务，佢哋都可以去執行，因为佢哋话佢哋唔系生命，而且有超生命嘅能力。嗱，各位，如果超生命嘅能力里边去到成为脑嘅运作嘅智力都超越我哋嘅生命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调转头系管理我哋人类噶啦，吓佢就会话啲机械人就会话我点解要养咁多人？佢哋净系消费冇生产力嘅咧咁。吓咁调转头，佢哋认为咧，唔好再养我哋咁多生物人啦。咁啊，如果你话呢啲机械人再演化成生物设计嘅呢个机械人嘅话咧，咁啊仲弊，个样啊同我哋一样，但系佢嘅来源系生物设计嘅，系呢个 biotech 设计嘅。咁我哋人类咧就真系咧冇定期噶啦。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吸啖气，躲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来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冰冷别离，唯记得你绝情的